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文艺广播，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，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剧场拧了转转吧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当敌的经典啊，万幸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，说，元芳今天起的是真早啊！这一早上起来呀、就出门买早点去了，怎么这半天还不回来呀、哎呀，我都饿了。 我的天哪！ 哎呀，好好好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！我都说了嘛，大人准能帮你。 哎呦，这不是衙门口早点铺子的王婶吗？怎么早点没买回来？还把卖早点的给带回来了？ 到了到了啊！哎，王婶啊，哎呀，你平复一下情绪啊，咱们见大人去啊。 好，好，多谢李队长。 不用客气，不用，跟我走吧。那个。哎，大人呢？大人， 方啊，你大清早的喊什么呀？这不是王婶吗？ 你们认识啊？ 哎呀，这就是咱们汉阳县衙门口早点铺的老板娘王婶儿。 哦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的就泪流满面的。 大人啊，狄大人呐、大人。 哎。不是，我说方啊，你不能劝劝呐、这还没到清明呢，你让人听见以为我怎么着了呢？ 哎呀，王婶，不是让你平复一下情绪吗？咋又哭了呢？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啊， 我像小狗子，没了，一宿没回来，还跟狗子是好孩子。从来没这样过，没影了。 那个方啊，你那个就给翻译一下。 王婶，那个你节哀啊，你旁边歇会儿啊。 啊，王婶，来，您跟这儿坐会儿啊。您别哭了。 是这么回事，我刚才出门买早点，早点铺啊根本就没开门，我一打听才知道， 王婶独生子小狗子丢了，昨儿跑出去玩就没回来，王婶找了半宿啊，哭了半宿啊，我赶紧把她带咱们衙门里来了，要不然非出事不可。 哎呀，迪迪，这事儿你可得管啊，王婶去年刚离婚，就跟小狗子相依为命，孩子要是真丢了，这王婶怎么活啊？迪迪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哎，这事儿你必须得管，我跟你说。 好好好好，哎，我听明白了，我这不正想着呢吗？王婶啊，你这个儿子 小狗子 啊，对，小狗子他多大了？ 11岁了。 哦，11岁，哎呀，大孩子了。哎，王婶啊，发现小狗子不见了以后，你都到哪儿去找过了 呀？一开始我就跟街坊四邻打听，我们这孩子平时挺听话的，不满处乱跑，结果街坊都不知道这孩子去哪儿，我才害怕了。我们街坊老李家的二小子、孙大妈的儿子李四都跟我出去找了，结果哪儿都没有，我这可怎么办呢？ 王婶啊，这小狗子是什么时间离开家的呢？ 狗子是晚上吃完饭出事的，邻居说这孩子跟土地庙后头看人家打把式卖艺来的。 那从小狗子离开家到你出门去找他之间隔了多长时间呢？ 也就半个多时辰，因为天快黑了，我想赶紧把孩子叫回来。 哦，那以前小狗子有没有自己跑出去玩不回家这样的事情发生啊？ 从来没有啊，我们狗子是好孩子，可听话了。就这么没了。 哦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王婶，你也不要太难过啊，好在现在咱们发现的及时，还是有机会把孩子给找回来的啊。乔妹啊，你去带王婶去休息休息啊。 哦，好。哎，王婶，来来这边，来来这边坐会儿啊，坐会儿坐会儿。 芳啊，你见过小狗子吧？ 见过呀，见天跟他们家买早点，老看见。 你马上去找画师，把小狗子的样子画影图形张贴在咱们汉阳县城门附近，加派人手仔细盘查来往人员，不要放过任何的线索。 但是呢，要真是被人抓走的，估计这会儿已经离开本县了。 不会，现在时间还早，城门还没有开，昨天晚上小狗子应该是在城门关闭之后失踪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是人贩子或者是绑匪抓走了孩子，大概率推测他们应该还没有离开汉阳县，所以现在快去快去。 是， 迪迪。 哎，乔妹 啊， 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王婶怎么样 啊？我安慰了他半天，他平静多了，我就把他送回家了。哎，迪迪，这孩子到底能不能找到啊？ 哎呀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啊。 就这样，在惴惴不安的情绪中，漫长的一夜过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狄仁杰正要打听孩子的消息，没想到消息自己来了。 迪迪，迪迪。 哎哎，怎么了小妹？ 哦，王婶来了。 啊，怎么孩子有消息了？ 哎，是不是孩子回来了，给咱们送感谢信来了？ 什么呀，是勒索信。 勒索信？ 果然是绑架呢。小妹，把信拿来我看。 哦，给。 你的儿子小狗子现在在我手里，3天之内准备现银1000两放到汉阳县北郊界碑下面，过时间收不到钱，你就别想见到孩子了。 1000两够狠呢。 哎呀，迪迪，现在这可怎么办啊？ 哎呀，确实有点棘手啊。方啊，四门盘查不要放松，同时派可靠的衙役暗中监控北郊附近，千万要保证这孩子的安全呢。 是， 小妹，你看好王婶，千万别让她想不开。 哦，这倒好办，可是那1000两银子怎么解决啊？ 你就只管看好王婶，别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 哦， 我是觉得呀，这里面有一些蹊跷。 这1000两现银可不那么好凑啊。王婶天天在家是哭天抢地，可是也无济于事。 转眼两天时间就过去了。 乔妹啊， 嗯， 这两天王婶没什么事儿吧？ 嗯，倒是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她凑不上钱，天天跟那儿哭。 那你不在她身边盯着点行吗？ 哦，没事儿的，我让邻居孙大妈看着呢，我就是回来跟你商量一下。我觉得老这么盯着她，这也不是办法呀。明天就是限期的最后一天了。 就在此时，王婶儿和邻居孙大妈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。 大人 啊， 大人，大人又来了。 什么又来了？哎，王婶你慢慢说。 哎呀，是我说吧。大人啊，我是王婶邻居，我姓孙，都叫我孙大妈。 你们跑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啊？ 哎呦，可不是嘛，今儿早晨又接到信了，准是绑匪写的。 哦，拿来我看。 太王婶，快把信拿给大人看看。 小狗子现在还好，如果你再不拿钱出来就不好说了。1000两没有，600两也罢，600两还是放在北郊戒备，再给你3天。 看完了这第二封勒索信，狄仁杰陷入了沉思。 哎，王婶你先别哭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这两天你有没有在努力的凑钱呢？ 有啊，大人，孩子的事儿我敢含糊吗？ 那你出去借钱了？ 是啊，邻居街坊亲戚朋友都借了，到底也没凑上1000两，现在也就200多两。 哦，那有不少人都知道小狗子丢了这事儿吧？ 是啊，我跑了半个海洋县，可是我们这小门小户哪有什么父亲戚啊？大人，您说怎么办呀？ 哎，王婶，你别哭啊，也别着急，听我的。 大人，您说吧，我是真的没辙了。 狄仁杰转过公案桌，来到王婶跟前，趴在王婶耳朵边，如此这般的说了一番。说的王婶是一头雾水啊。 大人，这行吗？ 哎，王婶，千万要照办，而且不要跟任何人说明这件事情，一定记住哦。 哦，行，大人，只要孩子能回来，我干什么都行。 哎，好好好，回去吧啊。哎， 送走了王婶，狄仁杰似乎松了一口气，看着桌上的第二封勒索信，狄仁杰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 大人， 哎，方啊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 这两天我可没闲着，只要孩子还在汉阳，我就能给找出来。 方啊，咱们这个案子有些眉目了，城门你照样盘查，找孩子的事情先缓一缓啊，等个1-2天，我估计就会有新消息了。 大人啥意思啊？ 嘿嘿，天机不可泄露。 狄仁杰讳莫如深，元芳也摸不着头脑，而王婶儿听了狄仁杰的话，回到家中不再急于凑钱，只是每天在家哭闹，搅了个鸡飞狗跳，四邻不安。两天时间又过去了，信又来了。 大人，你还真是料事如神呢、啊！哎，还真有消息了，又来信了。 信我就不用看了，我猜这里面啊，一定是说，如果凑不上600两，再少一点也没关系，只要给钱就能放人。 大人说一点不错，大人，您别不是个狐仙儿吧？ 这叫什么话？ 这封信把金额降低到300两了，王婶手里的钱呢也差不多够了，他想啊去交钱赎人。 哎，千万别，你告诉王婶，踏踏实实的等着。孩子一定能回来 啊！大人，就这么等着 啊！另外啊，你告诉手下的衙役，也不用再查什么绑匪了，仔细去查一查王婶家里的亲戚朋友。 这啥意思啊？ 天机不可泄露。 怎么又是这句啊？ 不但元芳不明白，连我也不明白这狄仁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！可是不管他卖的什么药，他这判断能力的确让人钦佩，这一次他又说准了。 大人， 绑匪已经把钱降到100两了。 方啊，去告诉王婶儿，让她放心，她儿子肯定没事。 行，我这就去。 啊，对了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 哎，我查了，王婶家亲戚啊，多半都在汉阳县，就是她前夫家住在神农县，而且这段时间没在家，听说出门旅游去了。 好，你去吧，咱们这案子呀，就快破了。 迪迪， 哎，乔妹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 啊，按照你说的标准，我查到了7-8个人。喏，这是名单。 好，拿来我看。 你看， 这个范围不大，咱们查起来很方便嘛。 那怎么着？咱一个一个的去调查。 不急 啊， 咱们呀和方一起先到王婶家里去一趟，我觉得应该从最近的一个查起。 好嘞。 就这样，狄仁杰带着小乔和元芳来到了王婶家中。此时距离小狗的丢失已经过去了7天，王婶已经六神无主了。 王婶啊。 大人你来了。小狗子到现在没消息，这可怎么好啊？ 不要急啊，王婶，咱们一样一样的解决。本官判断小狗子现在啊应该是安全的，今天我主要是想先把这个绑匪给抓出来。 怎么抓？ 王婶啊，我问你，今天孙大妈在家吗？ 在呀。 哦，那她家里还有别人吗？ 有，他儿子孙四，这几天帮着我跑前跑后，多亏他了。 哦，好，那咱们就去孙大妈家里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啊。 狄仁杰带人来到了孙大妈家，孙大妈也有些意外。 您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，您说我一定配合。 孙大妈呀，你儿子孙四在家吗？ 在呀，大人找他有事儿 啊，本官找他有点事情。方啊，把孙四带过来吧。 狄仁杰一声令下，元芳从里屋把孙大妈的儿子孙四拉了出来，同时还从孙四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写了一半的信。 这就是孙四啊，写信呢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我给你们念一念吧。你到底还要不要你儿子了？100两没有，70-80两也行啊，再不行50两。你干了这么多年买卖，不会50两都拿不出吧？拿钱来，我立刻放人，绝不骗人。 哎呀妈呀，这是啥呀？我儿子怎么会是绑匪呢？冤家，你说话呀，你真绑架人家孩子了？你说话呀，说呀。 孙大妈，你不要打他了啊，他不是绑匪。 他不是绑匪，那他写这种信？ 乔妹啊， 啊， 我让你去调查附近游手好闲没怎么上过学的混混，就是为了找他。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他写的信呢？ 从第一封信开始，我就发现这个写信的人呢，文化水平非常有限，字迹写得非常潦草，也没什么文法。而后他一再降低赎金，我就判定写信之人一定是距离王婶很近的人，他能够随时了解王婶的经济状况，他并不是要勒索大笔钱财，而是有点钱就行。这就证明了两点：第一，这个人真的很缺钱；第二，他手里并没有掌握真正的筹码来置换大笔的赎金。 嗯，有道理。 所以说呀，我就推断八成是一个混得不太好的地痞流氓策划了这次的勒索案，而且孩子呀并没有在他的手里。你给我的那份名单，我发现其中距离王婶最近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孙四，虽然我不能断定一定是他，但是从他这儿查起准没错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一下子就让我给抓住了。 小兔崽子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？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大人，你饶了他吧。 他没绑架小狗子，那我的小狗子哪儿去了呀？ 妈妈， 狗狗子，哎呀，这是狗子，你跑哪儿去了你？ 妈， 那天我爸看见我在土地庙后头，让我跟他去南阳玩，说要给你一个惊喜。 哎呦，都吓死我了！ 爸知道你得着急，这是他让我给你带来的香蕉、菠萝，还有山竹。 你爸，你爸在哪儿呢？ 他呀，他就在外头呢。 出去看看。 迪迪，这你也想到了？ 这小狗子11岁了，失踪那天是在土地庙附近，而且时间非常的短。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带走一个11岁的大男孩，可不那么容易啊。所以我推测，八成是熟人把他给带走的。我让元芳去查了一下王婶的亲戚，一说孩子的爸爸去旅游，我就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了，是他把孩子给带走了。所以啊，我才让王婶别着急的。 迪迪，你可真是太了不起了。 那是啊，都说人急失智，作为执法者就是要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判断能力。 我都想给狄大人叫好了，真是不容易，从一点点小线索居然能想到这么多事情。孩子回来了，王婶和他的前夫也见到面了，至于以后怎么样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诸葛小贝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程苑、朱蓉蓉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形下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长， 哎呀，河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 郎啊郎， 哎，郎根儿里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根儿里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。 哎呀， 不能说这个， 不能说这个， 吃呀！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啊， 怎么样？ 锅里搅一搅，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。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形下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你想啊想。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根儿里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、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。汉为你下厨房啊！ 哎，我说，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卖的东西。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根儿里根儿郎。好汉为你下厨房啊，郎啊郎啊，郎根儿里根儿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为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， 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